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在本周五，全国35度以上的高温影响面积达到了279万平方公里，内蒙古、宁夏和山西等11个县市的气温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在这里，969也要提醒大家，入伏天气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国务院食安委等9个部门近日发布了整治方案，要求严厉查处发布虚假违法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的行为，发布虚假广告的广告代言人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当地时间12号，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决定起诉绑架张莹莹的嫌疑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若绑架的罪名最终成立，最高将会被判终身监禁。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国民营养计划，明确到2030年，在控制学生超重、肥胖率等方面将会取得明显改善，同时也提出了6项重大行动，提高人群的营养和健康水平。 花开的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看时光飞逝，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花落的时候放下了曾经不满和抱怨，关于这感情或许就没有谁对谁错。我有过你的眼泪，我有过你的温暖，我有过你的味道，我们的爱随风去吧，一生一世也终须一别，让我们的爱扩散吧，他从未向谁屈服。爱的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看时光飞逝，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花落的时候放下了曾经不满的抱怨，关于这感情或许就没有谁对谁错。我有过你的眼泪，我有过你的欢笑，我有过你的温暖，我有过你的温暖。 我有过你的温暖，我有过你的味道，我们

分，谁会陪你数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 夏天的演唱会呢还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马上要来到的五月天和周杰伦等等。而根据高德交通大数据近日发布的2017演唱会内地最红明星榜的统计预测，汪峰演唱会期间的周边道路将会全线飙红，而且拥堵延时的指数超过了张杰、薛之谦等明星，成功的当选为最红明星。也希望之前一直想要登上头条的汪峰老师在今年的演唱会当中能够如愿。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昭昭，继续来听汪峰《勇敢的心》。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伏坠

哦哦哦，第一次遇见您舔着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哦，你的心有一道墙，当我发现你擅闯，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搬上窗台身旁，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道墙，当我发现一扇窗，哦，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哦，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身旁，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只知道我在想你，

伏天一到呢，天气一热，大家都纷纷躲到空调房里不出来。其实吃着西瓜吹着空调确实是夏天的一件美事，但是这两天却有很多的朋友开始频频的艾特萧敬腾，希望雨神能够赶紧来到自己的城市里降降雨降降温。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入伏天确实炎热，那九六九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这个时间你依然在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 世界里你轻启多数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雅亮界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打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不仅是女人最美丽的朋友，也不仅是爱情最珍贵的诠释，更是一段故事，一段文化，也是一个传奇。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家有故事的珠宝企业，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创业故事。 记得在2005年第一次做钻石婚增戒活动的时候，葛存壮老人在得到消息的时候，在活动第一天就赶到了我们的报名现场。他当时问了我一句话，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李总，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钻石婚活动？我今天等了你一个小时，就想和你聊聊这个话题。”我当时我就说了：“老朋友，作为中国传统的这个珠宝品牌，是非常难得的这个稀缺的文化资源。作为一个百年老字号。”我觉得我只会为他添砖加瓦，所以这也是一个企业经营者对于一个民族品牌或者说是民族产业应该做的一些分内的工作。 李英杰先生是前老凤祥北京运行中心的总经理，也是北京金汇北斗的创始人。2016年推出了彩钻品牌 Lili Bobo。对他来说，钻石珠宝不仅只是单纯的金钱价值，它还有很多的意义。所以 Lili Bobo 也有一项很温情的钻石赠戒活动。 Lili Bobo 在2017年的4月份又一次启动了钻石婚赠戒公益活动。这个活动是征集结婚满60周年以上的钻石婚老人，只要他们有结婚证，老人都在的话，2017年的7月31日以前向这个活动主办方来提交报名资料的，在这次活动里边都会对他们进行这个资格审核，如果说是符合我们的赠送，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边为他们量身定制符合他们这个尺寸的Lili Bobo水墨莲花系列对戒。 钻石婚的爱情故事从开始以来就有很多的年轻情侣留言并发表感言，甚至不禁感叹希望自己也能够像钻石婚的夫妻一样，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李英杰先生作为这项活动的主策划，对于钻石婚有更深的感触。 钻石婚是结婚60年，非常难能可贵，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可能已经都没有这种机会了，所以对这种老人我也是非常的羡慕，当看到他们的时候，就真正切身感受到了什么叫白头偕老，什么叫海誓山盟。 市面上的珠宝越来越多样化，颜色也绚丽多彩，摆在琳琅满目的橱柜里，让人赏心悦目。这些美丽的小石头对于李英杰先生来说是一种故事的延续，而李英杰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称之为执着的珠宝消费升级者。 为什么我说我是执着的珠宝消费升级者？依托于过去的商业企业管理的理论，又经历了20多年的 消费品企业的经验积累，我觉得这个在消费升级时代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握机会。为什么创业领域里边往往是有情怀的创业者，他们的这个事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这就在于他们的这个，一是出发点，二一个是他的获利的思维。有些人创业可能就是为了挣钱，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小格局下的创业思维。所以创业就是一定要创造价值，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去做，你走在前面没有什么可以做参照的，而且风险也很大，困难也很多，这样的人应该叫创业者。 玉不琢不成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珠宝首饰行业本来就是体现着工匠精神最重要的领域，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注意细节，追求完美和极致。所以珠宝也不仅承载着属于它的故事，更多的还有工匠们那样一颗匠心。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带着这样一颗匠心和情怀，给我们讲述更多的精彩的创业故事。 创业者一定是有情怀的，创业者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这件事情对大家的意义有多大，他受益的受众有多少。 九六九老板说，跟我一起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年已经过半了，除了你自己，祖国的上半年有哪些成就你都还记得吗？国产航母下水，大飞机起飞，货运飞船升空，全新的高铁上线，可燃冰试采成功，大国重器捷报频传，也让国人为之骄傲。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相信下半年祖国和你都还会创造更多的惊喜。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散不见，一定有人赏月，喝太多起不来之类。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新起点，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一阵浪花打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照样戏水、yeah、飘忽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再见呀再见。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汽油对车的作用就好比是血液对人体的作用，可想而知其质量能否达到国家车用汽油标准，对汽车的影响非常大。加到劣质汽油该如何判断呢？用鼻子闻，汽油味儿越重甚至是呛鼻的汽油油品不好，劣质的汽油嗅起来有刺鼻、熏眼、恶臭等刺激性气味，这意味着汽油含硫量过高，辛烷值是评定汽油油品的约定值，所以说一般含硫过高的油不是什么好油。修气味时不要直接用鼻子对准油品闻，应用手轻轻地扇动容器口嗅起气味。用眼睛看，从油品颜色能够看得出汽油的好坏，一般92号汽油呈现透明黄，质量合格的油品一般都是清澈的，表面没有漂浮物，中间没有悬浮物，底部没有沉淀物，无分层和浑浊现象。反之，油品出现浑浊分层、有悬浮物、有沉淀物等现象，说明油品有质量隐患。用手摸，手指蘸点油，然后用手指摩擦几下，如果手指感到了油性越强，如同机油一样，则这种汽油的质量就越不好。或者倒一点汽油在手上，假如油很快就挥发了，这种油的质量就不错。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油品不好会对车辆的诸多部件造成损坏，加油可要多留心啊。